400606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掉门。彩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永杰背着紫电剑，在镖局子告了100天将，起身赶奔北地燕京。在这时候，内部又出了事儿，正好是燕王扫北，有很多消息灌到朱永杰耳朵里头，朱永杰就一皱眉，心说这朱元璋害来害去，怎么害到亲儿子头上了？不用问，这又是马娘娘的主意。准是韩马两党暗中捣的鬼。他一边走啊，一边打听。从舆论上看，都谴责朱元璋韩马两党。哎，大伙还都拥护燕王与他手下这帮人。朱永杰一想，这燕王是朱元璋的四儿子，能不像他爹那样吗？哎，反正我也告了假了，我到那儿看看。如果燕王真像老百姓传言那样，是个有道的明君，我呀，镖局子不干了，我非保他不可。瞅瞅这韩马两党究竟能折腾到什么程度，我也给死难的英雄报仇出气。他抱着这么个决心赶奔北地燕京，因为路途遥远。到了燕京，燕王已经南下了，挂孝征南。朱永杰从后边撵到这地方，正好相遇。朱永杰是前天进的太平，找了个店房他住下了。那说前天来的怎么还不露面呢？没有，朱永杰多个心眼儿，他要了解了解燕王周围的情况，有多少熟人，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如果称心如意，我就露面；不称心不如意，我就来个不辞而别。你别自己半截腰插一杠子，弄得生不生熟不熟，那不是自讨苦吃吗？所以啊，他没露面。别看表面上没露面，暗地之中没闲着，曾经夜探帅府了解情况，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心里可有数。就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，苦面佛冷然大摇大摆一进太平府，老百姓就得知这个信儿了，就轰扬开了，也传到店房，也传到朱永杰的耳朵。朱永杰心想，什么人这么大胆呢？哎呀，既然他敢这么来，不用问，这人的武艺绝不寻常，这是我出头露面的好机会啊！如果我插手给燕王解了围，真给帮了忙，不说立一功吧，将来立足也稳当一些。朱永杰打定主意，把电饭账算了， 背背紫电剑，斜挎白宝囊，这才来到帅府。到街上一看，哎呀，人海人山，老百姓拥挤不动，就听这院子里头跟开了锅了一样。朱永杰一想，得了，干脆我上房吧，居高临下，我看个清楚。这阵没时间先打招呼了。就这样，朱深打电不宁身，飞身上了大厅。在上头往下一看，看得清楚，于镐挨打，长茂要过来。朱永杰一想，这我可得下去。长茂决定不是和尚的对手。你说我赶上了，如果我再不管，我不缺德吗？因此大喊一声，从房上飞身而下。长茂一看是朱深，哎呀，我说你还活着呢，你还，我寻你早死了。茂，废话，死了我还能来吗？我说你这在哪儿来？这话咱们以后再说，你且后退，把和尚交给我了。朱永杰说到这儿，晃紫电剑来到冷然长老面前，用宝剑一指，唰唰唰，什么玩意儿？宝剑放光，这把宝剑切金断玉，是雪铁如泥，那还了得吗？朱永杰高声喊喝：“呆！”我说出家的和尚，你说你口中念的是佛号，穿的是僧衣，本应该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谨记杀盗阎王酒。可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呢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你敢砸奸反狱，抢救杀人的凶犯，还敢赤戒行凶，打伤了国家的大将，你都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！遇上谋家，你是难妥公道。弥陀佛，冷然一愣啊，心说这位是谁呀？半截腰插一杠子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他看看朱深穿仗打扮，不是官人，是便衣，好像是绿林道，听说话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。大和尚高声断喝：“哎，你是谁呀？报名在战。”“我姓朱，名深，字永杰。”你不用管我是干什么的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除霸安良，对付你这种人是我应该尽的责任，宰了你是我应该做的本分，拿命来。说着朱永杰是晃剑就刺，唰啦一宝剑奔冷然的面门。冷然喝大喘，往外招架，二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处。这一伸手，这苦面佛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主可不好惹。因为什么？他不是马上的将官，他是部下的，正好适合在这个场合交手。就见他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猴上树，虎登山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都是部下人的专攻啊，手眼身法步，心神意念足，内五行外五行扣的是灯紧，掌中这把宝剑上下翻飞，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。哎呀，他纳闷，哪儿蹦出这么个姓朱的？甭问，大概他跟朱棣沾亲。又一想，这些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管你是谁呢？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啊！别看这小伙子有点能耐，你怎能是筛家的对手？想到这儿，他就攒开力量了， 他这条冰铁方便连环铲重有100来斤，他沾了光了。朱永杰的宝剑虽然吹毛利刃，可不敢削他的大铲，因为太粗，不是削不动，怕把宝剑给伤坏了，因此得躲着他的大铲，这样苦面佛就占了上风了。这老家伙也看出来了，哦，你立领头兵刃不如我，干脆我在这上头猛攻啊，尤其在这个场合立在速战，所以这苦面佛就像疯了似的，把大铲舞动开了，上下翻飞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光华缭绕，大铲翻飞。一眨眼，两个人打了50多个回合，朱永杰战不倒苦面佛，但是苦面佛想赢朱深也不那么容易。打着打着，苦面佛机灵一动，哎呀，人慌失智，我好糊涂，我这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呢？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干脆使唤血手飞廉要他的命就得了。想到这，眼珠一转，他有了主意了，虚晃一铲，飞身形跳出圈外。朱永杰不知道有诈，压宝剑在后头就追，休分休走。朱深的身子往前一纵，离着苦面佛相距不到5步。这冷然一看，正是使用暗器的好机会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唰啦，把大铲交到左手，摸了摸血手飞廉，他刚要举胳膊，真是不巧不成书，就讲这后背麻酥酥的，叫人捅了一下。别动，蹦呀！我谁这是？他这一哆嗦，这暗器就没拽出来。大和尚往前一纵身，跳出去8尺多远，等把身子转回来，定睛观瞧，一看又多了个人，在他跟朱深的当中站着个破老道。这老道什么时候来的他没注意，其实啊，有很多人看得清楚，这位道爷也是从墙上蹦下来。苦面佛一看这老道破的没法破了，头上那9两道金连顶都没了，头发在上头挽了个卷儿，用根珠子别着，身上穿那个道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不知要钉了多少块，怪不这种衣服叫百家衣呢，哪儿的补丁都可以钉上，上头是一层丝泥，水都漏不透。腰里系这丝绦能有10几节，把它结在一块儿，下边穿着一双破鞋，前边露脚趾头，后头露脚后跟，满脚都是滋泥，背后背着把宝剑，手里拿着拂尘，就这拂尘上头还有10来根毛，往脸上一看也分不清五官，满脸的滋泥呀，胡须都赶了粘了。哎呀，把苦面佛给气的，心说哪来个要饭的跑这捣乱了，要没有你，这阵朱深的命都没了。他用大铲一指，什么人？哈哈哈哈哈！肉人，我也是父精母血呀。废话，我问你是谁？别着急，有话咱慢慢谈。朱深，退在一旁。朱深可认得他，燕王也认得。那说来这老道谁呀？正是本套书著了名的武林高手，武术界的老前辈，狗皮道人张三丰。燕王扫北的时候，要没有张三丰暗中保驾， 10个燕王命都没了。你说这老道多有意思，总在燕王身边左右转悠，一到为难的时候他就要出头露面。他是内功的专家，咱没说吗，练武术分两大派，要讲究外边的功夫是达摩，要讲内家功那是张三丰，要讲究这种功夫你别跟人家使唤，这是祖宗尖儿。可惜苦面佛久在杭州灵隐，光闻其名未见其面，要提张三丰这名他早知道，但这人什么模样他没见过。今天在此相遇啊，张道爷把朱永杰让到旁边，把眉毛这苍蝇栓晃了两晃，无量天尊冷然，这么大岁数你这何苦啊，哎，你说你有什么能耐跑这发什么威发什么野，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，你就不怕人笑话你吗？呸，破老道你是谁，贫道有名有姓，你先甭问我是谁，你那点埋汰事儿还得让我跟你抖了抖了吗？啊，贫僧有什么埋汰事儿你说，别的甭说，我说你没能耐，你都70来岁的人了还尿炕，有没有这事儿？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，心说这道爷真能开玩笑，他尿炕你怎么知道呢？嘿，其实这事儿就张三丰干的，别人不懂冷然懂啊。机灵一动忽然想起来了，怪不得我在杭州灵隐寺起身走到那个山村打店，睡着睡着觉被窝湿了，我还以为我尿了炕，仔细一检查有人把一壶水倒我被窝了，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是谁干的，要这么说是这破老道干的了。喂呀，想到这儿冷然吸了口冷气，他能在我身边变这个戏法，说明他的武艺太高了，取我项上人头不费吹灰之力。这家伙这个助力了，这个，那么请问道爷您究竟是哪一位？哎，这么说话还行，别瞪眼，咱有话慢慢说。你是三宝门下，我是三清弟子，三教何来是一家呀？哎，要问贫道，湖北人士，娘家姓张，我叫张金波，号叫三丰。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书的影，不报名便罢，张道爷这一报同名姓和绰号，把和尚吓得蹦了三蹦。苦面佛一想可坏了，怎么张三丰跟燕王他们还勾搭连环，还助他一臂之力，要这么一说贫僧是难逃公道，慢说救我徒弟连我这条小命都要保不住。大和尚想罢多时又叮了一句，你就是张道爷，不错，正是贫道。冷然呐，你不必吃惊，别看贫道是外界之人，在燕王千岁面前说话也有点分量，我恳请他老人家高抬贵手，燕王千岁不会不照准。冷然，今天贫道给你留条生路，现在你就滚，你还走得了？如果你不听话，执意要救你徒弟韩宝，讲不了说不起，连你也走不了，别人能饶得了你，贫道绝不能容情。现在两条路摆在你面前，一是生一是死，任你选择，速作答复。 说吧。哎呦，徐芳乐得直拍屁股呀，他知道狗皮道张三丰那还比得了吗，有这个主在这给撑腰，什么也不怕的。徐芳在旁边还打帮腔，把小脑瓜一晃，说有话说，有批判，你到底是怎么的，来个痛快。大伙也不敢笑，心说你算干什么吃的，刚才你那厉害劲儿哪去了。咱们单说冷然，这一下真把他僵住了。冷然一琢磨，真不假呀，张三丰说话算话，我这叫抖手一走，我这条命还真保住了。但是他回过头去再看看徒儿韩宝，于心何忍呢，能把我这么大个徒弟扔在这儿吗？那我也太冷酷一点了，说不扔我徒弟，我们爷俩就得同归于尽。冷然左右为难，最后他一想，哎，今天我豁出破头撞金钟了，我宁愿死在你的手下，我也不能叫你拿话把我拍住，我就看看你这狗皮道人究竟有什么能耐。想到这，冷然把眼珠子一瞪，阿弥陀佛，张道爷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呀。我看你少管闲事，今天我是非救我徒儿不可。哎呦，这可就没办法了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，忠言逆耳啊，那贫道也算尽到责任了。如此说来，咱们一僧一道还得动动手喽，那就大和尚请吧，把你那绝招都亮出来，你脑袖里头不是有血手飞镰吗，一边一个口袋往我这脑袋上套一套。这戏法没等变得先漏了，冷然一想可不好啊，我这点秘密他全掌握，又一琢磨，去他娘的，爱怎么的怎么的呀。想到这晃大铲搂头就劈，奔狗皮道人就是一铲，张三丰唰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铲走空了。大和尚手腕的一翻，使了个拦腰锁玉带，唰奔张道爷的腰部扫来，张道爷往下一哈腰，大铲走空。紧跟着冷然搬铲头现铲转，他这铲转是个大月牙，奔张道爷的鹰面鼓面戳。张道爷双脚点地，使了个旱地拔葱啊，噌往空中一纵，这一招又走空了。张道爷是让了他三下，面上带笑，和尚，我算对得起你了，为什么让你三招你懂不，你我都是出家人，咱们一见如故，因此我让你三招，但是这句话你别忘了，让一让二不能再三再四啊！你再要动手，休怪贫道无情。废话，谁叫你领情来的，呜，他又一铲。张道爷想这个东西太可恶了，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二人站在一处，还没等着冷然使那血手飞镰呢，张道爷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唰正好转他背后，大和尚一铲砸空，左脚在前右腿在后，拉了这么个架子，把后背就整个给了张三丰了。张道爷左手拿着拂尘，他把掌往空中一立，要下绝情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